第57集，我叫你老公吧。 你说他可能是被灭口的？ 也许吧。他原本是最大的切入点，有人想将当年的一切埋藏在灰烬下，永世不见天日。我偏要翻出来，让他大白于天下。 那个鸟的面具又是怎么回事？ 那天晚上，有一个戴着鸟的面具的男人出现过，我看到他了，但我以为那是鬼。在之后的很多年，我都不敢确定我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幻觉。后来在心理医生的催眠下做深层记忆回溯，才确定真的有这么一个人。只是当时早已经结案多年，而一个6岁孩子的口供是没有用的。 记忆回溯，仁义倒吸一口冷气。要做记忆回溯，就必须在催眠师的带领下返回记忆现场，而且通常一次不可能成功。也就是说，龚应贤要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他家起火的当晚，一遍又一遍地置身于那最可怖、最痛苦、最残忍的回忆中，只为了找到有用的线索。龚应贤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，只是眼神空洞不已。仁义心疼不已，他无法想象这些年龚应贤在异国他乡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他忍不住伸出了手，摸了摸龚应贤的头，轻颤着说： 你受苦了。 龚应贤的身体微微一抖，神情有一丝僵硬，似乎在隐忍着什么。 只要能抓到凶手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 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在案件追诉期快要结束前，老天安排一个知情人落入你手里，这不是巧合，这证明拨云见日的时候到了。 那个鸟的面具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在案件调查中，因为我当时描述不清，警察也不相信什么鬼，所以知道这个面具的只有凶手。窦茂南是怎么知道的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 他现在就是最好的切入点，你当警察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 嗯，只有当警察才能使用公安系统强大的数据库。严姐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，这些年多亏了他，在我还小的时候，他已经竭尽所能去调查取证，留下了很多本可能消失的证据。没有他，我一个人也许撑不到今天。 仁义现在完全能明白龚应贤为何只有对秋妍才那般温和亲近，他们背负着同样的伤痛和秘密，一路扶持着走来，这样深厚的情谊已经不输至亲。秋妍是他永远都无法相比较的人。仁义心中微酸，但又庆幸至少龚应贤不是孤军奋战。 邱队长确实不是一般女人，还好有她帮你。 龚应贤没有理会，站起身走到那面线索墙前，仁义也走了过去，凑近了看那些火灾后现场的照片和那些陈旧泛黄的纸质文件，更觉震撼。火灾的证据哪怕是当即提取的，都是遭破坏程度极大的，何况现场早已不在，时间又过去了这么久，能够搜集到这些已是不易。 你来看这些，这些证据我以前找火灾鉴定专家看过，但由于照片线索太低，而我不敢向陌生人泄露案件细节，所以没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最近听说有了新的 AI 技术，可以精准复原老照片，我已经把所有照片送去复原了。 这是你能搜集到的所有物证吗？ 还有一些证据留存在公安总局的证物室里， 结案后他们会保存20年，20年没有意义就会销毁，只留电子档。 那你拿到了吗？ 没有，我看过他们，也拍了照，但我不能拿出来。我没有去申请提物证，因为这样有可能打草惊蛇。除非我有足够的证据去质疑已经结案案件的调查结果。这是一个大事，意味着要对当年所有办案人员追责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动。 嗯，等那些复原的照片回来了，我们重新做一遍火调。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秋妍到了。仁义和他互相问候，他依旧是落落大方，自信又干练。今天他刚巧也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，与龚应贤的衣着颜色和款式都很相近。两人站在一起，不仅一看就很熟人，且从样貌到气质都十分般配，简直是一对璧人。仁义觉得他们的周围好像没有自己驻足的空间，他自嘲一笑。 应贤，你把案子都告诉任队长了？ 嗯。 任队长能帮忙真是太好了，有一个专业的火灾调查专家在，一定能给案子带来新的转机。 客气了，现在新的转机是那个嫌疑人，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安排。 对，18年了，为什么在最后的关口给我们新的线索？这种命运感真是玄妙。也许任队长是我们的福星。 我也希望，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凶手。 我从分局过来的时候，蔡强正在审陈佩，就是那个嫌疑人。这人非常难缠，好像什么都不怕，要么不说话，要么就愚弄警方，对我们的问题避重就轻。他在证据面前没法否认自己当天去过万源小区，但他不承认纵火。 他的同伙呢？ 他的两个同伙也都抓了，他们混迹在一起，有时候给人看场子，有时候收债，但对纵火的事好像并不知情，我们还在进一步审理。 网络犯罪科那边呢？陈佩和烧车的人的联络一定是通过线上的。 没错，正在查，我不相信他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 那烧车案的嫌疑人有什么进展吗？那个彭飞？ 彭飞不像是烧车的人，但我们觉得他知道是谁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肯定是知道点什么。我已经申请将他拘留了，他的心理防线很快就会崩溃，离张嘴不远了。 现在从两个方向堵他们，最后一定会把他们堵进同一个死胡同。等他们绝望的时候，就会互相咬，离水落石出不远了。 三人坐了下来，给仁义补充了一些当年案子的细节。仁义说自己会去总队查化工厂爆炸案和龚家纵火案的消防档案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哪怕找到当年参与救火的消防员，一个个的问，不可能没有收获。同时他也要回去跟他爸好好聊聊，也许他爸还记得一些，那至少会比一个6岁孩子的记忆有价值。三人聊了很多，最后话题落在了赤天使上。 小谭说这个网站有前身，几年前被美国的司法部门清剿过一次，这2年又卷土重来了。网站的背后是一个团伙，在国内有联络人和活跃用户，数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。这些是小谭从外网上找到的一些消息。 从我们抓到周川、陈佩开始，这个网站已经暴露了很多东西，我们会顺藤摸瓜地找到更多人。 这点我并不怀疑，但我有些担心。你们的信息被曝光了，随着案件的深入，我担心你们的安全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察觉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派警力保护你们。 嗯，好。 三人又聊了聊，盛博已经准备好了午饭，来叫他们去吃饭。 你们快点来啊。 龚应贤边说边整理着他拿出来的资料。 仁义看了看秋妍窈窕的背影，又看了看龚应贤，心里依旧酸溜溜的。虽然他甚至没有什么吃醋的立场。 就来。 邱队长好像是唯一叫你名字的人吧？ 嗯，是吧？ 咱们俩都是朋友了，我还叫你龚博士，你还叫我任队长，是不是太生分了？ 龚应贤回头看着他。 你想叫我名字，那就叫啊。 任毅转了转眼珠子，虽然想叫，可又有一种不太想跟秋妍一个叫法的怪异心思。他十分牵强地说， 你的名字有点拗口。 我的名字怎么拗口了？这是我爷爷取的，很有意义的。 就是读音上不是很顺畅。嗯，这名字什么意思啊？ 龚应贤双目失神地看着前方，陷入了回忆中。 有三层意思。武者复结以头妹，歌者应贤而浅生。这里的贤是琴弦，飞矢乱下，箭如未毛，猛气一立，射人无不应弦而倒。这里的弦是弓弦。爷爷希望我文武兼修。啊，还有，他说人生而孤独，他愿我能找到人生和弦的知音。 哇，听着挺有文化的。 仁义赞叹道，心想只有这么好的名字才配得起这么完美的人吧。他同时想起自己名字怎么来的，顿时有些啼笑皆非。龚应贤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。 你要叫我名字吗？ 嗯，叫你名字也没什么新意。哎呀，叫你小龚吧，你同事都这么叫。嗯，咱们是朋友啊，我应该有什么特别点的叫法吧？ 你想叫什么？ 哎，我叫你老公吧。